金正日大元帅逝世五周年瑞士缅怀委员会近日在巴塞尔宣告成立。成立是由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的人士和成员参加。仪式上通过了一项声明，声明指出，缅委会决定以主体105年2016年10月23号到12月18号为缅怀期间，并在这期间广泛介绍和宣传金正日大元帅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丰功伟绩，有意的举办缅怀会、业绩讨论会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活动。